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摄氏度。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2018年12月31日22点到2019年0点30分，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节目将会在北京五大特色书店进行。多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京味作家、表演艺术家、书香家庭、大学生、海外留学生以及北京电台征集的19对优秀诵读人共聚一堂，以诵读经典名篇的形式唱响祖国颂歌。跨年活动以北京电台文艺广播为主直播间，联合北京电台交通广播、青年广播共同进行音频直播。听听 FM、 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北京青年报官方 APP、 一直播、凤凰风直播、网易新闻将同步视频直播。12月29日至12月31日，节目将会推出新年迎钟声抽奖活动，参与互动您将会有机会获得幸运奖金和精美奖品。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文艺广播微信公众账号。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今天我们播出的是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那么今天做客节目的是哪位一把手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文，提出要逐步在全国推广分娩镇痛的诊疗。北京妇产医院作为国内知名3级甲等妇产专科医院，如何推广分娩镇痛，满足产妇无痛分娩的需求？明年将迎来一轮猪宝宝的降生，北京是否又会出现一波生育高峰呢？继续改善医疗服务，北京妇产医院如何打造人文舒心、方便明白、精准智慧的就医体验？北京市医院管理局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访谈系列节目，邀请北京妇产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严松彪给您说说孕产服务用心更用情。 好，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一把手，他就是北京妇产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严松彪。你好，严院长。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您的再次做客。我们经常也是开玩笑哈，这是北京妇产医院的男院长啊，平时呢可能更多的是和我们更多的像女大夫呀，还有我们的这些女性患者打交道。其实刚开始我记得您到节目来做客的时候也说，哎呦，这个院长一开始坐起来有点尴尬。 不敢不敢。 现在已经习惯了吗？ 北京是妇女之友。 嗯，哎呦，这话说的。接下来请尹院长来出题。 好，大家知道胎心是一个医学名词， 嗯， 也就是胎儿的心跳，一般在孕17周以后，就可以在腹部用一般听诊器就可以听到胎心跳动。那么请问正常胎儿的胎心是多少次呢？ 哦，这就是一分钟。 每分钟是多少次的？ 宝宝的那个胎心跳多少下？ 对。 好嘞，这就是严院长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哈，那就是正常我们宝宝的胎心值通常呢是在17到20周左右，我们拿听诊器在妈妈肚子上就可以听到了，这个胎心值是多少？给大家两个正确的这个选项吧哈。这第一个选项是60到100下每分钟，答案 B 呢是每分钟110到160下。您认为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呢？宝宝的正常胎心值应该是多少 ？A 60到100下 ，B 110到160下。 朝阳医院京医通大数据显示，目前门诊挂号最热门的科室前四。 通过京医通大数据，佑安医院截至目前门诊挂号量已经超。大数据带您了解2018北京市属医院新亮点。为您解读医院新变化如何更快惠及百姓。 大家好，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大家好，我是北京地坛医院院长李昂。 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 院长一把手为您介绍医院新发展，带您了解医院新技术如何更好服务患者。 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大幕开启。 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北京妇产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严松彪。那么进入大数据时代，我们去医院看病啊挂号通常都会用到京医通。京医通作为本系列首席数据合作伙伴，掌握了大量的数据信息。下面我们要有请京医通首席数据官介绍一下北京妇产医院的大数据，看看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医通首席数据官。京医通服务平台数据显示，妇产医院在京医通平台上统计的京医通便民指数排名第三，包括了挂号、缴费、取号、智能导诊、综合服务等便民程度。2018年前三季度，北京妇产医院仅在京医通平台上的挂号量就接近50万，同比2017年前三季度增长了 37%。截至9月底，妇产医院开设了4个知名专家团队，仅前三季度的挂号量就超过了3万，排名第三。 哎呦，这样的一些数据我们得问一下严院长哈，数据看起来它是增长了，是说大家预约挂号的这个接受度提高了呢，还是说现在到医院咱这个门诊量真的又涨上来了呢？ 这个2018年截止到11月底，我们院通过京医通挂号的量大概是62万多以上，那么比去年同期呢增长了40%。但是门诊量呢，截止到11月底呢，我们院是120万，比去年有小幅增长，增长了2.63%。这两者都有增长，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京医通挂号的量增长非常迅速， 嗯， 所以说明那个人们接受京医通挂号的人越来越多了。 我记得以前很多人真的是一大早为了让媳妇儿今天能够产检什么的顺利做好检查哈，真的拿着小马扎到那个门口去排大队去，现在那样的场景是不是不常见了？ 这就是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和北京市医管局采取这个惠民和这个解决患者排队的一个重要举措。 嗯， 实际这个京医通啊，包括还有其他那个，就是那个在门诊大厅设置这些那个信息系统，的确起到了一个颠覆性的很重要的一个改观。 嗯， 以我们妇产医院为例，我们用了1年多时间把门诊大厅各种设备都进行了更新和提升，所以呢，以前妇产医院一个大厅3支大长队伍都排在门外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 好嘞，以后大家可能是更加依赖这种在网上我们通过预约挂号，现在各种各样的预约挂号平台哈，包括了京医通，包括了这样的一些打114电话呀哈，以及到了这个现场咱们也是有自助挂号机的，多种方式 以前的那种排大长队爬到楼门外的这样的场景一去不复返了。众所周知，北京妇产医院的年分娩量一直在北京呢是高居各医院之首的。那么今年的分娩量，刚才说了有一个截止到十一月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哈，把这十二月都过去能达到多少？ 这个截止到十一月底啊，我们能拿到数据是十一月底。 哦， 我们院分娩量是12,143人。 嗯， 那么去年全年2017年全年是15,203人，2018年，根据我们有建档的数， 嗯， 所以可能达到14,000左右。那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呢，就14,000这出生量呢，其中高龄孕产妇占了32%，还有一个高危的孕产妇，我们院高达85%，这是妇产医院也是按政府的要求。我们院因为是北京市唯一一家三级甲等妇产专科医院， 嗯，所以说高龄它同时可能也就伴随着这个高危因素。 高龄是高危里的一种， 一种。 嗯， 哎呀，所以一说到这样的高龄和高危因素的话，我们也能够反推哈，为什么大家都到这个妇产医院来？因为的的确确值得信赖。啊，尤其是对于那些高龄的生二孩的这样的一些妈妈们哈，妇产医院可能就是他们的首选了。但是我觉得难题又来了，因为到了2019年的话，我们说猪宝宝们会不会又带来一个新的这个生产高峰？现在有什么样的预计吗？ 按照中国的习俗啊，我们也观察到了，的确作用很大。比如说2015年的羊年。我们院创造了建院将近60年最高生育量，高达那年达到17,250个孩子。 哦， 也就妇产医院最大成绩能力也就14,000到15,000，但那年居然生了17,000多。到羊年的确一下下来很多，整个下降了，比我们才达到12,000。 就是前一年是马年， 马年是17,000，到了羊年一下变成12,000。那么刚才您提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也是预计之中的。这猪宝宝哈，明年可能会有一个小幅增长。那么全面经历二孩政策放开以后啊，2016年我们迎接了二孩放开以后第一个高峰期。那么全国，尤其包括我们北京市这个首都的特点， 嗯， 包括我们北京妇产医院都做了积极应对。所以呢，在这方面我们还是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所以尽管如此，为了迎接这个猪宝宝这个高峰，我们还做了一下很多的准备。 嗯， 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在我们院在2年前我们就成立了一站式产前服务中心，开设这样一个门诊呢，可以对高龄孕产妇开设专门的门诊，包括遗传咨询门诊，包括产前诊断门诊、胎儿门诊，另外也设置了多学科的会诊中心，还有一些超声诊断，还有一些那个门诊的实验室，都是这1-2年配备的。主要目的是在于分流产科患者，同时提供高质量的对产科以及胎儿医学提供服务。第二呢，我们在就医流程上也做了很多的改造，尽可能按照市医管局要求提供更便捷的服务。比如说门诊预约的精确时间，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30分钟之内， 保证在30分钟之内 可以准确的让他到达那个他就诊的地点。 哦， 大大缩短了以前，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几个大队伍，那是非常漫长的。另外呢，根据信息系统的那个进步啊，因为医管局也极力推进这项工作，所以我们医院一进到门诊大厅就有院内导航系统，还有乐后 APP， 在我们北京妇产医院服务专区也正式使用了。可以说现在年轻人，因为生孩子都岁数不大嘛， 对， 所以他一部手机可以帮助患者准确就医，包括一些患查询和药学指导都可以完全实现的。另外第三个，我们也开设了分娩体验特需门诊、助产士咨询门诊，就为这个年轻的准父亲准母亲实行提前的分娩的体验过程的体验，消除他真正分娩的时候那种恐惧感，这个特受这个孕产妇的欢迎。 我记得有让那个准爸爸们带上那种让他疼痛的仪器啊，感受一下就是女性在生产时候的那几级痛苦。我记得相当多的准爸爸们基本上达到了那个疼痛指数其实还挺低的时候，已经满头大汗瑟瑟发抖受不了了。 其实提到这个话题，我们院可能应该在全国就是率先那开展的就是 这个丈夫陪着妻子 陪产。 陪产，其实这个不了解这领域的可能还是不太知道，这个产妇啊，在这个生育过程中，这个疼痛是应该除了应该说粉碎性骨盆骨折以外，这个分娩应该是第二疼痛的。 哦， 她的疼痛是确实很厉害，所以丈夫在身边啊，这个作用和力量是很大的。 有没有帮倒忙的？ 一般不会， 一般不会。 丈夫比较紧张。 嗯。 另外，我们从那个膳食这个，我们也做了很大改进，因为我们听到很多患者反馈，因为这个纵口难调，大家都知道，但尤其是怀孕的时候，她吃饭可能更那个，就说挑剔一些。 对。 那个，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最近安装了那个订餐系统，我们主要看着让患者自主选餐。不是强迫的，说我给你什么吃什么，让他自主选餐。另外，我们营养师也开展日间那个病房查房，指导个体化的那个就餐，这个也体现那个妇产科的特色吧。另外，我们增加了产后的关爱套餐。 嗯， 还有呢，就是我们最近从两年前我们就开始，集京津冀，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北京、天津和那个是石家庄这三个城市，进行了。做了一个京津冀的妇产儿科联盟建设 啊， 实际我们主要重点要解决这三地疑难重症的绿色通道转诊问题。那么，另外按照政府的很多要求，我们除了援疆援藏，还有附近的就是援蒙、内蒙， 嗯， 还有对那个京沈一带这个对口服务帮扶。尤其最近我们从去年2018年的1月1号开始，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批准的我们医院妇科这个妇产科的超声实施了远程会诊，现在我们已经跟国内20多个城市都进行了实施对接， 嗯， 效果特别好，图像特别清晰，相当于在外地的疑难问题直接和我们医院超声科对接， 哦， 就可以解决问题。 就可以帮他来看一下他那个超声的片子吗？ 非常清晰， 非常清晰， 如同在同一个室操作一样， 就好像他人在妇产医院接受检查那种效果是一样的。 这同时还可以对外地这个医生实施指导啊，技术指导，帮那个培训，都可以在这个情况那个实施。其实以后我们医院也正在想，包括病理呀， 嗯， 检验呢，这就是减少那个外地患者的来京，因为北京的一个最巨大特点。不仅仅服务北京本地，像有些医院都是，像肿瘤医院、协和医院都很大的数额都是来自外地的患者，所以来交通费啊各种费用是花很多， 嗯， 所以呢也不方便。我觉得远程会诊充分利用信息化系统这个优势，会解决很多患者的难题。 我们通过这样的远程会诊平台，可以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北京妇产医院的这种高层级的诊疗服务哈。对于哪一类朋友，其实这种诊疗对他来说是特别合适的。我们说只是通过这个 B 超这个检查这一方面吗？ 刚才我说比如说病理， 嗯， 病理片子完全也可以做上线通过信息系统，也就是说你把病理片子传过来，我直接就可以做专家 帮您诊断， 对吧？比如检验结果， 嗯， 你做不了，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其实说到这个女人生孩子呀，刚才妍妍也说了，这是仅次于骨盆粉碎性骨折之外的第二大疼痛感。而因为这个生孩子的痛，也曾经发生过一些让我们特别不希望看到的一些事件哈，比如说那个去年榆林的产妇。因为疼痛难忍，到最后失控跳楼自杀一事，引发了全国有关无痛分娩这方面的一个大讨论。那么就在11月20号，上月底，国家卫生健康委发文提出了，从2018年至2020年，在全国要开展分娩镇痛试点工作，并逐步在全国推广分娩镇痛的诊疗。那其实据我的了解，咱们北京妇产医院早就已经推广这个分娩镇痛的这样的一些服务了，现在咱们那儿的什么无痛分娩率大概能达到多少啊？ 我们医院从2003年就开始有规模的开展了无痛分娩这项公益性的活动。 怎么叫公益性？ 公益性的就是我们医院的麻醉科主任徐明军，他组织个团队，他现在我没有准确，但是呢，应该是在全国15个以上的省份。 这些医院他都去过，他组织一个公益活动到那，就是宣传和推广这个无痛分娩的这个活动。这是对当地医生进行培训，现场演示。当然我们院呢也就刚2003年就开始开展的工作了。现在呢截止到今年为止，我们院就自然分娩里有50%，也就一半，接近一半强的人选择了无痛分娩。所以那个这个活动我们院在全国还是开展的有声有色的。 就是它这个无痛分娩呢，其实是指对于那些我们说自然的分娩顺产的这个产妇身上使用的这个无痛分娩技术。 自然分娩 哈。 但这里我需要说明一下，就是不是所有的产妇都适合选择这个无痛分娩。 哪类人适合？ 那一般的啊，就在自然分娩里我们首先考虑啊有以下几类。第一个，有高血压的产妇，血压高。当然我说的是有高血压产妇，我并没说她是个子尖呐、那种比较严重程度。这样来说，在分娩过程中如果做无痛分娩，对于她分娩过程中不至于是血压有很大波动。 如果说在产前我们测了她这个血压，就发现她这个血压一直是属于稍微比较高的这样的状态的话，那可能这样的一个评估数据就 因为这个分娩过程中全过程这十几个小时到十几个小时是瞬息万变的，人体内的孕妇这个体内这个情况是变化很大的，所以我们做第一选择有高血压的产妇，我们优先选择做无痛分娩 推荐。 第二个，剖宫产以后又怀了，她想尝试一下自然分娩。这个剖宫产术后再分娩，经阴道分娩，那个我们这个周教授在外边做人，我们也叫 Wayback， 这个实际是有风险的，所以呢要给他做无痛，这样来说减少在产程过程中的一些剧烈的那个宫缩，因为他有瘢痕嘛。 就是生老大的时候 是剖宫产， 您是剖宫产， 对， 到了生老二的时候 他要求自然分娩，就有风险，所以我们这样可以优先考虑他做无痛。 好的， 这样来说减少。最后一种情况，第三种就是这个产妇啊特别焦虑，另外和每个人不一样，她对疼痛这个耐受能力特别低，所以这样的她可能一个长时间啊她这个用力啊各方面她那个配合的不太好，造成工作乏力啊，反而引发了一些合并症，所以这样来说减轻的疼痛可以促进的那个在助产士的那个指导下能够免除胎儿，可要安全性要大一些，所以这三种情况是我们优先考虑的。 但是我听说无痛分娩对于麻醉师的要求挺高的，比如现在在北京妇产医院的话，产妇她如果提出来这样的要求，咱们基本上都能满足吗？ 这个孕产这个产妇啊，这个宫口开了以后，就进入产房了，无论他自己提的要求，还是我们那个麻醉师啊、医生啊，对他评估，首先要评估， 先得评估， 评估他如果他适合于这个，同时患者又本身必须患者有这个意愿，不是说医生说你适合无痛分娩，但患者说我不需要无痛分娩， 我就想试试， 我就想自然分娩，这个没有强迫，所以呢，这个是双方，就一个医生从评估允许，患者有这个意愿。然后会跟那个助产师、整个产房做一套方案，然后对他是进行了无痛分娩。 所以，想要做无痛分娩，或者允不允许、可不可以做无痛分娩之前的这个产前评估就是很重要的了。 很重要。 但同时，这件事情也是我们，比如说是助产士啊，您的这个产科的大夫啊，加上患者本人，得是共同来决定这件事情。 是这样。 这都得签字了吧？ 必须签字， 必须签字哈，知情同意才可以。其实说到现在，咱们那个麻醉师大概有多少位啊？忙得过来吗？ 麻醉师，我们院现在是一院三指，这个东院区、西院区，还有一个二孩的原因，我们开了个南院区。我们院总共有30多位麻醉师吧，因为这个麻醉医生啊，不仅仅在妇产科少，在全国哪个医院都比较少。 哎呦。 所以呢，就是这个，由于那个，尤其大型的综合医院开展各种各类的手术，所以需要麻醉师。麻醉师也是在病人身边最长时间最长的医生，所以比较辛苦。

或者胎儿啊造成任何影响。 嗯， 目前在全中国做了这么多，没有发现这类似报道。 好的，所以呢，无痛分娩现在技术是很成熟的哈，大家可以不要有那么多的担心。再来看看网友赵丽问，他说妇产医院托管的怀柔妇幼保健院，现在可不可以做这个无痛分娩？无痛分娩医保给报销吗？ 这里我顺便要回答这问题也说一下，从2018年1月1号开始，我们北京妇产医院正式托管了怀柔妇幼保健院，也叫区办试管。 嗯， 那么我是这个北京妇产医院和怀柔妇幼保健院两院的总院长。那么我们院的麻醉科主任，就刚才我介绍这个率领这个团队做分娩镇痛的这个徐明军教授， 嗯， 他就是任怀柔妇幼保健院的法人院长。可想而知，他是全国领军人物，当然怀柔妇幼保健院做分娩镇痛是一点问题没有。 好的。 但是报销呢，这个目前那个全国这个没有进入医保，那么每次的费用呢是自费，大约1000块钱左右。 哦，就是如果说您选择了无痛分娩这项技术的话，它是属于自费项目的。 目前还没有进入医保。 基本上是1000元左右这样的一个。 1000块钱左右。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很多听友和网友呢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京医通平台把他们的一些问题发送了过来。下面进入今天的网友快问快答环节，请京医通首席数据官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们来看看还有哪些呢？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医通首席数据官。随着国家放开二胎政策，妇产医院的就诊率也相应上升了。对于就诊服务的问题，很多网友有以下建议。网友凤凰于飞提问，严院长您好，北京妇产医院东院区产科患者特别多，排队检查 B 超很多，因为走廊凳子太少，每次都要挺着肚子坐上下楼梯台阶上，不得不影响上下楼的患者和医生，身为行动不便的孕妇，坐台阶也很不舒服，希望可以更加实际的角度为孕妇出发，多增加些凳子。网友温铮铮说，希望提高就诊检查预约的时间准确率，不要挺着大肚子一等一上午，抽血排号好几百个都快饿晕了。 这第一个问题加凳子 这个以前是排大队，现在呢就是那个队，刚才咱们谈了京医通也好，还有新系统也好，或者那个预约挂号也好，所以大队没了。但是呢现在网友们提这个，就有诊疗的时候或者等诊疗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坐的地方， 嗯， 完全合情合理。我们医院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医院还真的挺创新的我们医院特意在今年每把椅子1750块钱， 这个 椅子有机会愿意给了解可以到我们妇产院门诊大厅看看。这椅子是按照人体工程学来设计的，就是特别适合孕妇这个大肚子 体型 坐，而且是冬暖夏凉透气， 哎呦 耐用。当时我就觉得我当时看一把椅子这么贵，1750块钱一把，要买很多的， 嗯， 好几百把。我一想为了孕妇能够舒适，我们就今天可安排这件事， 添置了椅子， 添置了很多椅子。当然现在我们能找到的能安排孕妇坐的地方，我们还要开发，还要一起把一些空间腾开， 嗯， 让更多的孕妇呢不至于说没有椅子坐。 对 啊，我们一层已经全部更换完了，二层一部分更换完了， 嗯， 所以呢我想这个事呢我们还会进这个孕妇的要求，我们还会做更多工作。 好的。 另外一个就是抽血的问题啊， 哦， 其实这个我想本身这个问题不是特别好回答，但是刚才之前我们说了不少信息系统的事情，我想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说，请各位就诊的孕妇孕产妇来就诊前一定要看信息系统，就是从信息各种信息你都可以获取。比如说那个第一个哈，就我们每一项预约条上都有精准的时间。第二个，你只要激活这个洛河这个 APP 北京这个妇产医院这个便民服务专区打开以后，你可以看到很多实时的就诊信息，包括你本人知道你前面还有多少候诊的人员， 嗯， 包括你取号条上、手机二维码上，我们全方位多途径的会给大家提供最快最便捷的信息。所以呢没有必要那个像以前那种心理说，我去晚了是不是我就看不上病了， 所以一定早去， 一定早去，没必要。 所以呢，我们那个只要按着这时间来，你一定会得到你就诊的时间。所以这个呢，也不用说那个提前很早来，那个怎么样。所以现在我们正在逐渐改善。其实现在除了交通问题还不能完全解决，我们现在医院正在设计就是院内的立体停车场的建设问题，把这些问题解决以后，我想会更便捷一些。 就是说，让您可能在更短的时间之内能够看上病，车很方便的停进了这个院里头，然后您走到那儿，就按照您那小条上的这个准确的一个就诊的时段，可能这个时段越缩越短，现在是半个小时，以后没准就变成了10分钟以内哈。您按照那个时段去，您就能看上病了，不用在那儿再排着等着了。 半个小时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妇产科的特点，他都要做这那个腹围啊，或者是产科妇科的一些特殊检查，所以他我们测定最短时间应该在30分钟左右。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还是要给我们的广大听友和网友，尤其是我们的这些产孕妈妈提个醒哈，咱们是可以有效的利用好现在这个手机上用的好的特别多的这个什么 APP 啊，或者是一些平台的。我们的网友詹一他有一个非常好的经验跟大家来分享，他说他是今年在妇产医院见到的孕妈妈，感触最深的就是那个叫做乐活的这个 APP 啊。刚才妍妍也说到了，他说抽完血以后啊，他不等了，直接回家，不用在医院一直等，过几个小时很多检查结果在这个 APP 上面就能够查询得到，非常的方便。而且说这个 APP 上还能够进行什么孕妇课程的预约呀，查询您候诊的一些信息啊，再也不用一大早就往医院跑了，太方便了，点个赞。 嗯，他说的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孕妈妈的经验在这里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对，所以现在信息系统发展太快了，所以惠民让老百姓方便，我觉得这是做的越来越到位了，应该说。 咱们的那个智能手机上就可以先在那个 APP 的那个里面搜一下，叫乐活，欢乐的乐， 对， 生活的活 APP， 乐活 APP， 咱就 然后直接找到我们那个专区，便民专区，便民专区， 便民专区 会打开很多界面都可以看到。 那个时候再也不用排队，再也不用等了。 对，另外一个到我们一楼大厅还可以去打开导航，跟你手机界面可以直接连通的。 哦， 拿着手机就是去哪儿看病就不用打听问谁了。 那个也是在这个乐活 APP 里吗？ 是我们院自己专门设置的。 这个是需要扫码我就可以？ 不用不用，就直接操作就可以，就可以起到导航作用。 在手机里面要点什么呢？ 它有我们有一个大的屏幕，一点以后，然后它就看得很清楚了，你应该向哪儿走，到几层去，就有点像开车导航的差不多少。 哦， 感兴趣的可以到我们医院体验一下，挺好的，挺方便的。 这个叫北京妇产医院地图，手机地图， 应该是这样。 我们的这些孕妈妈们哈，您进入到北京妇产医院了，如果说尤其是第一次来，您不知道到哪儿去抽血呀，到哪儿咱们去那个验尿，或者是您的具体诊室在什么位置， 直接点击目的地，我要去的地方，就自动给你导航， 导航就去了。 对。 通常它是导坐电梯呢还是爬楼梯呢？ 电梯也可以，是楼梯也可以。 哦， 但是一般产妇都需要坐电梯好一些吧， 更方便更安全一些哈。好，健康加油站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对话的是北京妇产医院的严松彪院长。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微信网友易拉环，他说他是怀孕26周血糖异常，挂号的时候发现妇产医院有一个叫做围产内分泌代谢门诊，他说想问一问哈，因为跟血糖挂钩嘛，很多医院都是挂那个内分泌科的号，想问他的情况可以去这里看吗？他跟以前的那个营养门诊有啥不一样的呢？严院长， 这个我们这个围产内分泌门诊啊，它的前身就是营养门诊。 哦， 我们医院在十几年前率先在全国就做了一个绝经门诊和更年期综合症的门诊，这也是单设的，就是内服妇科系统内分泌，我们医院是在全国可能第一个书写了一个专项门诊，但是妇科，但他今天问的问题是产科，所以产科有营养门诊。现在我们这两年，我们选派了我们这个营养门诊这个专家李光辉教授去美国学习了将近2年，我们就发现美国就有这个围产期的产科内分泌， 所以我们经过周密调研以后，我们不在我们院，及这个营养科、产科，还有一些那个一些护校啊，还有一些教学培训呐、 啊， 还有一些那影像这些科室，多学科，我们组成一个院内的 MDT， 联合会诊， 联合会诊，然后这样推出来说呢，就让这个原来的单纯的营养膳食变成了一个多功能的、很多的、提供很多信息的，这样叫产科内分泌科。 哪类人您推荐一下适合您挂一个产科内分泌科的号去看看？ 其实这个 像刚才说了， 比如说啊， 血糖高了， 那个因为妊娠合并糖尿病在北京也比较多， 嗯， 另外一个有潜在的这个家族性糖尿病史的这样的，虽然现在他没有，还有一个提那个孕妇比较肥胖， 胖 比较胖，胎儿也过大， 体重增加太多了 这类的，对。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比较瘦弱的，或者是那个维生素啊，或者是一些其他那个叶酸啊，已经常有缺乏了。其实这对不仅仅是对孕妇，对胎儿这个生长发育都至关重要。 哦， 所以一定在营养和内分泌医生指导下， 嗯， 来在备孕或者是那个就孕期吧。 对，整个围产期间，那么像我们说的体重增长过重的，然后呢，您有这个妊娠期糖尿病潜在的巨大风险的，或者已经患上了的，包括一检查说这个孩子太大了啊，那这样的一些患者朋友，那么围产内分泌代谢门诊，它是一个北京妇产医院新推出来的门诊，也是比较适合您的目前的一些情况的。其实除了这个围产内分泌代谢门诊，咱北京妇产医院还有哪些比如说新的举措，您也跟我们大家伙介绍介绍。 这个除了这以外，其实我们还开展了，就最近这一两年我们都是新开支的，比如说我们建立了疑难重症多学科和这个中西结合这样的专病门诊， 嗯， 这个我们有这个院内也有跟院外联系，另外一个复发性流产中西联合门诊，像这个患病率在北京在国也比较高的多囊卵巢综合症的专病门诊， 嗯， 更年期综合症专病门诊，还有宫颈病变，还有那个宫颈癌吧，就是这个潜在宫颈癌这种，我们今年开了7个专病门诊， 嗯， 更加那个比较精准，就是让那个这个患者来看病啊，不至于乱挂号，他直接就奔那个专病门诊去了。另外，我们院也先后推出了。4个专家，那个知名专家团队， 嗯， 比如妇科微创段华教授，那个妇科肿瘤的吴玉梅教授，还有妇科的这个卢丹教授，还有那个生理学科的王瑞教授。我们虽然跟兄弟医院、综合院比，我们你看只推4个专家，知名专家团队， 嗯， 大型综合院可能推几十个， 对， 它科多嘛。但是我们这4个知名专家团队运行的非常好。这个刚才那个这个。制作节目刚开始已经报了这个数据了， 嗯， 实际我们得到的数据，我们这4个知名专家团队至少有3个在整个医管局系统都是名列前茅的，挂号量非常大， 嗯， 这个知名团队确实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基本上就是这一年多吧，除了开7个专病门诊，还有4个知名专家团队。 以后大家如果想做到这个精准就医的话，就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症状呀，或者说咱们在挂号的时候，现在我觉得他那个什么知名专家团队以及一些这个专病门诊那个栏挂号的栏就直接蹦出来了。 对， 如果经常使用金医通的话，在上面就可以看到。那么如果选择这个的话，保证更加让您精准就医不是问题哈。 是的。 好，我们的这个二孩政策放开了，高龄高危孕产妇的数量也增加了。最后一个问题，咱们就来说一说怎么样在当下保证这个优生优育吧，严院长。 好，这个优生优育啊，包括这个人类出生缺陷，这实际是一个任何一个国家都特别重视的一个重大问题。那么我们国家呢，这个可以说把这个人口出生的问题列入国家战略这个地位来考虑，所以呢，这个工作呢，国家这么重视，那么我们作为首都的 唯一一家三级甲等妇产专科医院的，所以针对目前情况呢，我们当然是首当其冲。所以呢，为了进一步降低我们国家重大出生缺陷防范这个风险吧， 嗯， 我们现在提出了三个理念。第一个呢，就是由产前围产期出生缺陷的防控模式，向孕前围孕期出生缺陷的防控模式转变， 提前了。 第二个呢，我们讲出生缺陷的防控那个主战场从大型医院向社区一样转变，又提前了。 嗯，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技术要下沉，关口要迁移。 嗯， 第三个呢，我们特别注重整体人群的防控，这个前提下还要兼顾个体再发风险的评估以及精准的干预。 所以其实我们说那几个向前，就说明现在对于我们打算要孩子的这些备孕的啊这些朋友们来说，提前我们该做必要的这个产检啊，相关的该补充的一些什么这些东西啊，叶酸呢、啊、都要给他及时的补充，包括我们有很多的优生优育门诊，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挂个这个号，请专业的医生来指导您一下。 所以说到这一点呢，也是特别幸运的是2016年， 嗯， 也就是十三五规划刚开始那年，以前我们国家十三五以前都是973、863这样国家科技部支撑的重大课题，十三五以后就取消了，全部变成国家科技部直接重点研发项目。所以呢，我们也特别有幸，在2016年我们获得了国家科技部国家重大研发项目，叫建立出生人口队列，开展重大出生缺陷风险防控的研究，这个项目我们得到了6000万的资助。 嗯， 这也是建国以来北京可能比较大的课题，所以由我们院牵头，联合全国数十家都是非常优秀的医院， 嗯， 开展对此项目研究，要设的目标什么呢？在全国建立500万出生人口的一个队列研究。那么现在我们这工作开展有序，比较严谨，现在已经有4万到5万入住了。所以我们想建立这个主要是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建立孕前孕早期这两个阶段的出生缺陷的风险等级评估系统，第二个呢是制定我们国家切实可行的致畸风险监控方案，这样对降低出生缺陷和提高人口素质能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这个项目预期在5年之内完成。 嗯，好，时间关系，公布一下我们正确答案吧。正常的胎心值应该是多少呢？正常胎心值，我们的 A 选项是60到100 ，B 选项是110到160。正确答案是，严院长， 110到160。 嗯，这个是我们的胎儿的正常的这个胎心哈。那今天我们的一把手访谈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严松彪院长做客，谢谢您， 谢谢， 也要感谢听我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再见。 今天的访谈大家先请听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健康投资家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健康投资家2019年继续跟您相伴，我们节目会提前一个小时，每周末19点到20点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永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助公众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投资。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院长赵国光。医学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让医疗更加可及便捷，让您的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健康是个人发展、家庭幸福的前提，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需要健康产业多元化。希望健康投资家栏目促进健康产业发展，为健康医疗架起沟通桥梁。欢迎大家收听每周末晚《健康投资家》，祝大家享有更多的健康获得感。 人类医学的进步